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欢迎收听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4集积水潭。本期节目的嘉宾是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田，节目策划人张欣，主持人赵亮。 从长河再往东，那就是高粱桥。高粱桥呢，有很历史上有很多传说，特别是呢，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要提到这高粱桥之战，另外呢，在讲故事的时候还讲到高粱赶水，这些都是传说。这些传说呢，应该说有些呢是有事实依据的，有些呢就是传说。作为大运河的遗产点来说，高粱桥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点位。过了高粱桥以后呢，水开始进入到原。当时进到大都城呢，最引人注目的，或者最应该提到的就是汇通祠，在北二环旁边。这个汇通祠呢，现在是郭守敬的纪念馆，最近还在整修，好像没有再开放。那开放以后呢，还是希望呢，关注大运河、关注北京历史的人呢，一定要去汇通祠。看看我们早期的很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他为北京所做出的贡献。面对汇通祠的，那就是现在的积水潭。那么积水潭，现在的积水潭和当年说到的积水潭呢，应该说还不是完全一致的。那个时候的积水潭，包括现在的什刹海。 这是关学曾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一段高粱赶水。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进行大运河文化带的系列节目，从这个白福泉说起，一直走到昆明湖，今天我们是来到第4站积水潭。刚才我们的小小的预告片当中啊，是我们的北京史专家谭烈飞老师跟我们说到，积水潭它其实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是从这个高粱河下面就是积水潭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段高粱赶水开始，开启我们今天的大运河文化之旅。 水车归水头顶。 今天我们来到了积水潭啊，积水潭啊，我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去年还是前年来着，我一位朋友本来想到北京游玩啊，但是呢夏天就赶上下大雨那几天，他说下雨我能不能去啊，我说你能来啊，他说我去哪儿都行，我就有一地方我不敢去，我说哪，他说积水潭，我说为什么，那个积水嘛哎，我当时我就想，哎，好像有点道理哈，积水潭这个积水就是积水不便行走的这两个积水，但是好像积水潭这个名字跟积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是吧？我还查了一下，说积水潭名字的由来有一个传说啊，说是又称积狮潭，就是积压的积，狮子的狮，是吧？说是在那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汇通祠的北后墙外有这么两个石雕，一个是公鸡，一个是雄狮。然后呢，这个石雕不知道什么时候由谁所做啊？然后呢，老人们说是天上掉下来的。 说是陨石， 说是陨石是吧？ 对对对，现在还在那个汇通祠里头呢， 还在是吧？ 对对， 哎，就是说是这么来的这个名字啊。但是其实我们说今天说积水潭呢，指的就是积水潭医院那个地方的那个是吧？就那个潭啊。但实际上，积水潭远远不止于此，不止于这个概念啊。今天跟张鑫和张田，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积水潭的前世今生。 老百姓，三两。没给我 好吧，张田就跟我们说说吧，这高粱河跟积水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说是这样，那个高粱河吧，它呢要往上倒呢，它是这个永定河的一个故道，它最开始呢它是属于永定河，但是呢就是后来呢永定河呢它不就是经常泛滥吗，它老改道，然后呢在历史上呢又称为无定河，然后在它的一次改道的时候呢，这个高粱河的水呢等于就是永定河它改变了它的路线，等于是这个高粱河的上游呢就断了，然后它就慢慢的就淤塞了，但是呢它水并没有断，它是从这个现在这个紫竹堰的那个湖泊里头有一些细小的这个泉水、变成了它的新源头、然后这样慢慢流下来的。然后呢这个积水潭呢正好呢是这个高粱河下游处一块最宽的这个水泊，然后它呢等于是高粱河下游的，在这个金朝的时候呢这一块呢就叫个白莲潭。 哦，白莲潭。 对、然后就是1153年呢金朝呢迁都北京的时候呢称为是中都。这个金中都呢就是位于今天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东南部。而这个白莲潭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积水潭吧，它是位于这个城的这个东北郊。然后有一次呢这个皇上呢就上这边去来看，哎，发现这个白莲潭的水域呢自然风光特别的优美，他就特别喜欢这里、然后就大兴土木，然后治理湖泊，然后开始这个建造宫殿。 这说的是金代啊， 金 朝的时候啊，金中都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然后这个金大定3年至19年呢，金世宗呢仿照了这个北宋的这个汴梁的这个耿月园、这个好像特别有名吧，这个花园、然后呢建了这个琼华岛、琼华岛、然后这个琼华岛上面的这个太湖石呢都是从这个耿月御园里就是他们截来的石头，就太湖石、对，然后就是又以这个琼华岛为中心呢修建了这个太宁宫，又称为大宁宫、 那是不是就是今天北海的？ 对对、 就是、 你还真聪明，好多人都不知道 是吧？ 就 不知道 琼华岛吗？ 对，琼华岛、琼华岛就是今天这个北海就是白塔那个山的前身。 等于就是金代的时候就是、 对，金朝，对，金朝的时候他等于就是在那儿修了一个离宫。然后到了这个元朝的时候呢也就开启了这个元大都，不是，就开启了这个积水潭最辉煌的时候。 这是怎么一个 公元这个1215年呢，这个蒙古的这个铁骑呢就踏破了这个金中都，将这个皇城啊一把火就给烧了。只有这个地处这个郊外的这个太宁宫呢幸免遇害。终于 留下了。 对对，元世祖呢在这个中统元年，也就是1260年的时候呢来到就是中都了。但是他来了以后他发现他没， 那他这个时间也够久的哈，你隔40多年 才 终于来到北京。 对他来了。 来了以后呢，他不是把宫殿都烧了，他们也没有修啊，这皇上没地儿住啊。后来一找，哎，说那东北郊有， 还一个留着， 对，还留着一个，说干脆就住那儿吧。 啊， 结果他就住在太宁宫里头了。 嗯， 他发现太宁宫啊特别的漂亮，就是你现在想哈，它就是池水摇曳，然后这个假山这个玲珑剔透，然后。宫殿金碧辉煌，因为你想它本来在金朝的时候就是金朝的离宫， 咱就这么想吧，是吧，就是今天白塔公园呢，这个还不是公园这个样子，它是有宫殿的， 对 对, 对, 对， 它是作为这个就是皇帝的行宫，在郊外有这么宫殿，那当然很美， 特别美 啊、 嗯。然后那个忽必烈呢，就特别喜欢这儿， 就住那儿了， 对，然后他就住那儿了、 嗯、 住那儿以后呢，就是在至元四年的时候呢，元世祖呢，这不是命这个刘秉忠呢修建这个新城、 哦、 但是在修建咱们这个元大都的时候之前，他已经就开始命人修这个琼华岛了、 嗯、 就想想他有多么喜欢这个，就是这个地儿、 嗯嗯、 然后这个咱们的元大都呢是以这个琼华岛所在的这个湖泊为中心修建的、 哦、 然后就大都修好以后呢，就是原来的白莲潭，也就是那个积水潭， 嗯， 大部分基本上就是全部吧、 嗯、 但是还有一小小部 嗯 被，就是一小小部没被圈入皇城，但是大部分都被圈入皇城了， 嗯， 这个白莲潭的南边的水域呢就被纳入了这个皇城之内，变成了这个太液池、 嗯、太液池，那是太液秋风的那个景色吗？ 嗯，是， 就是，是吧， 是、 哦、 我发现已经聪明了， 这咱们做过这个是吧，燕京八景吗、哦、 对对对， 其实就是因为有了大运河的这个水系，然后才会有好几个像太液秋风之类的这些、 啊、 好几个燕京八景， 嗯嗯嗯，那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对，这个太液池呢就是变，就是日后我们的北海和中海， 嗯嗯 嗯, 嗯, 嗯， 北边的那个水域呢就称为了这个积水潭， 积水潭， 对、 啊、 但是积水潭可不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西海，它是很大很大的， 很大的，就是原来的就是整个吧，这个前海， 它包括 后海， 对，包括前海后海积水潭、 嗯嗯、 然后还有这个德胜门外的那个水域， 嗯，德胜门外都包括、嗯、 对、 啊、 然后元代呢又称这个积水潭为海子， 哎，对对对对，是有这个说法啊，经常听到说，也有这说法， 也有海子 啊、 嗯。这个我查一下， 海子，这个海子是从哪儿来？听着好像不像北京话。 对，是蒙古话、 哦，是从蒙古的这个蒙古语当中来的， 对， 是吧？哦， 对对对，它就是湖泊的意思，就是大湖。 嗯， 在北京还有叫海子的， 还哪儿有海子呀？ 你想想， 大兴、南海子。 哦，对对对对，大兴就是 南 海子、 嗯、这南海子也是这个元明清三代的皇家院右。 嗯， 对， 嗯， 我今天刚刚看了一个资料、 嗯、 说南海子实际上是朱棣起的、嗯、就是说他这因为北边有一个了，他就想南边这个也挺大的、 嗯、 就干脆就叫南海子吧。 哦，他起的名啊。 对。 哦，好，那咱回来再回到积水潭、 嗯、 啊，哎，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咱们节目的所在地啊，我们到了积水潭了啊。那积水潭这么一大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咱们今天节目呢还是要有所侧重的，因为明天我们是主说什刹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基本局限在就是今天咱们意义的这个积水潭，就是西海这一部分，好吧、 嗯、 啊，那么后海前海咱们留到明天，因为明天要所说的还是比较多、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处景观我们是必须要提的、 嗯、 咱们一会儿再说，就是万宁桥，是吧？ 对 对、 哎、嗯，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先听一段这个我的采访录音哈，刚才咱们说到德胜门北边的区域也是算在这个积水潭这个范围之内的、 嗯、 对吧，那天我跟张田啊就是去就是这个寻找积水潭，我们这是流着汗呀、啊、费着劲啊，基本上什么都没看着， 对对 啊，都在整修，对，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了啊、 嗯、 这个张田呢到得很早，他一出门就到那个汇通祠在修，刚才谭老师你看、 对， 咱们要早听谭老师这个咱就不去了，谭老师这个状当中就 告诉你了，都修了， 已经在修了哈， 对， 然后汇通祠我们就没看上，后来呢我们就顺着这个西海的岸边就在围着绕着他这岸走，他这岸呢我们也看不见西海的样子，因为他这岸边也在修、整个全都围起来了啊、 嗯、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一处很特别的所在，是一个无名的小桥啊，我们以为那个是德胜桥呢，因为离德胜门不远嘛， 对对对， 但其实它不是，来我们来听一听啊，听一听这一段我跟张田非常痛苦的这一段啊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德胜， 了 嗯， 我们离会同词越来越远。 对，因为刚才我出来那就是。他那儿不也修呢吗？ 也修呢 啊，也修呢。他那儿还有个，我刚才看有个石碑，然后也给那个什么坑上了。但是我们那不知道是什么桥啊，在这儿。这是不是就德胜桥？应该就是德胜桥，按这个位置来说。 这是德胜桥啊？ 可能是，但是他也不写，我也不敢说呀。爷爷，这桥是什么桥啊？就这个能看见的桥。没有没有，那德胜桥在哪儿啊？ 德胜桥在哪里？ 就是前面那个桥。哦，好，谢谢你。 啊，真的是什么位？ 啊，我知道那边就是德胜门，所以这边这桥就是。 哎哎，德胜那 边。对 上。那边还有一个阴那个。 啊，阴那个。 来，刚才我们这周给大伙儿听了一段啊，这个那天镇张田终于找到了德胜桥啊，这德胜桥旁边有一个不知名的小桥，我们误以为那个就是德胜桥啊，那也有一个水闸。 对，底下有水闸，我还跟他说、啊、嗯，这是德胜桥，装得特别明白的样子。 那个桥是看起来也很老，是吧？ 还好我们遇到了一位老爷爷啊，那真是肯定是老北京。 对，老北京了、 啊。对，不仔细听，那好像牙都没了啊。 嗯，岁数好像是挺大的。 是吧？啊，反正我们是终于。也找到了。好，这个关于积水潭的历史呢，其实张天还没有说完啊，刚才横插了这么一段，没关系，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去探访也不一定就都能找到它的那个原样原貌，是吧？ 是的， 有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到实地才发现，其实实际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对， 张欣之前去高粱桥也是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 对，我去的时候也是大热天的，然后骑个那个摩拜。来来回回的被别人指挥着说在那边，一会儿说在那边，最后找来找去，反正我还是用电话打了电话给知道的人，然后指挥着我找到那个地方。其实高粱桥那个古桥还是挺好找的， 嗯， 它是在就是西直门那儿，不是有三个像子弹头一样的建筑， 嗯， 在那个地方往北也就是一两百米吧， 嗯， 那个古桥是在路的中央， 高粱是在那儿赶的水。 在这个元朝的这个至元三十年呀，这个郭守敬主持设计和施工了这个通惠河的这个通航， 嗯， 积水潭呢就成为了大运河北方的终点站， 嗯， 它呢不仅可以使南来的漕粮与物资呢直接驶入元大都中，而且呢还繁华了大都的经济。 嗯， 积水潭成为大都城内最繁忙的物资集散地和储存地。钟鼓楼一带呢则是大都城里最繁华的商业区。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就今天这今天的景象其实略有相似。今天我们看烟台西街是吧， 也很热闹、 那个地方是最热闹吧， 对 吧？ 对， 哎，其实我们想元朝，哎，这景象有类似之处啊。 这个你当时的漕运码头呢的位置呢大约就是在现在后海东北岸一带。 嗯， 为了这个控制入船的这个入港的船只呢，在万宁桥，也就是现在的后门桥以西呢，设置了澄清闸。据原始载呢，三十年，这个指的是至元三十年啊。 啊、 哦。地环自上都过这个积水潭，建竹炉避水，大悦，名曰通惠河。通惠河就是这么来的。 嗯。 对， 这个、 竹炉避水、 这个，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嗯， 竹炉避水、 嗯， 就是说那个帆多的把水面都盖住了， 嗯嗯，避水遮蔽了这个水面、 嗯、 是吧？ 对、 嗯。 然后据考证呢，元朝主管全国水利最高机构的这个都水监，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水利部啊， 啊 就设在积水潭东岸的万宁桥附近。 嗯。好，这就说到万宁桥了、 嗯、 啊，就跟那个龙有关了。行，那没事，咱先把这个历史。 说完 好吧、 嗯、 啊， 好， 严格，嗯， 好。然后到了明代以后呢，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现在看见的北京城不就是明清的北京城吗？ 嗯， 明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北京城呢是在这个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但是它是跟元大都是有不同的，它的北墙向南移了五里，南墙呢又向南移了约二里、 哦、 所以呢就是它这些改动呢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积水潭啊、什刹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城墙往南移的时候吧，它就把那个潭水给隔了。 嗯， 隔在城外了，原来是在城里的，就现在隔在城外了。加之呢，就是风水家说那个白福泉呀、啊、有伤这个龙脉，因为白福泉不是在那个十三陵的前面吗？就让它废弃不用了。废弃不用以后呢，这个等于是积水潭的上游。这个源头在这个白福泉，它一不用它了，它就干涸了，积水潭的这个水面就变小了，就慢慢的呢就变成差不多跟咱现在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皇城外的积水潭呢，它积水潭的一半呢，南边一带呢还是在就是变成那个皇家院囿，就是开冶池、北边这一块呢就变成了这个咱们现在老百姓纳属的好去处了。 所以说那它这个漕运的功能也就没了， 对 吧？到明代时候，那明代漕运呢就是应该到朝阳门那，对吧？到朝阳门就改陆路呗，是吧？ 对，然后 大通桥， 对，然后就是刚才你问的那个，就是宣德七年的时候呢，将这个皇城的东墙呢又向东移了一部分，这样就是把原来的通惠河的一部分呢就移到皇城之内了，所以这就彻底的就不能进入了，就是这样。但是它虽然是没有了这个功能，但是在积水潭附近呢，依然是这个商业区啊，还有这个寺庙啊、府邸啊，都是处处可见的。 其实这个文化早就已经是很兴盛，已经流传下来了。 有很多名园，像什么静园呀、刘茂才园呀、曼园呀，还有这个静业寺啊，然后这个普济寺啊，就很多很多这个有名的人文 景观 对，都在这里头。 我们说的惠通祠也是那个时候就有了，对吧？ 那时候就有。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水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是积水潭的称呼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个《日下旧闻考》里呢，就说呢，这个原始以积水潭为西海子， 叫西海子， 对，西海子，名迹相沿，一名海子，一名积水潭，一名静业湖。 静业湖， 静业湖就是其实就是那个静业寺，因为挨着静业寺， 所以叫静业湖。 对，其近什刹海者既称什刹海，近静业寺者既称静业 湖， 以西与李广桥诸处相近者则为积水潭。然后那个按其所云呢，则其实称之为积水潭西海为静业湖，称之这个积水潭海为后海，称之积水潭前海为积水潭，什刹海前海为积水潭，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然后在这个大清一统志里呢，也说了，就是说了另外一个这个说法，就说他那个他古文挺长的，我就 挑重点的说他这个名字， 他说这个指呢，今指德胜桥者为积水潭，稍东南者为什刹海。 这个今指的是人家清朝时候、 对，清朝， 这是大清一统治说的，不是 现在 啊。 对，又东南为莲花炮子，这个就与今天就很像了，因为咱们不是走过了吗？这个就跟今天的这个分 这个说法， 基本上就 很相像啊。 对， 这个莲花炮子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北京话到底应该是怎么说？要是说东北话也有这个字儿，叫水泡子。 那估计你发音对，我 觉得是因为清朝的时候嘛， 是 吧？ 因为那个我小时候呢，就我们家那儿也有海，但是呢，离这个市区是有一定距离的。然后管城里边那些死水啊，面积还有比较大的，叫水泡子。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别小瞧水泡子，水泡子也能淹死人。 那是 水应该不小， 不小是吧？ 对，不浅 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词儿，我也感觉到很亲切啊。它这个泡子其实也应该是类似的这个意思，是吧？叫莲花泡子，就是指这个这个前海这个地方。 对，前海，所以不咱们又叫那个莲花市场嘛？就因为有好多荷花，咱不也看见了吗？对，民国的时候呢，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分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比较喜欢称这个整个积水潭为三海，也就是前海、后海和西海。 西海啊，好，那说到这儿啊，再给大伙儿听一段我们那一天啊，我跟张田这个沿着西海边啊，沿着西海边的诸多隔断啊，什么都没看着，这一路走来，终于我们是找到了一个分界处啊，那就是找到了后海跟西海的分界处，来听听。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应该就是德胜桥，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就是德胜桥，是吧？那是不是可以说，你看他现在有这个导引，以此为界，是吧？